两个人刚一回到宫殿，就有百兽园的太监来报，薛远送给顾元白的那两匹成年狼快要不行了。顾元白一愣，衣裳都来不及换，就跟着太监来到百兽园。两只毛发已经蒙上了一层白灰的狼无力躺在地上，顾元白和薛远一靠近，他们便从喉间呜咽了一声，悠悠的眼睛艰难转着，费力蹭蹭主子的手，缓缓没了声息。他们活了12年，在今日老死了。薛远扶起顾元白，低声安慰： 社长，咱们找个地方把这两只狼给葬了。 好。 百兽园还有两只狼，那是自狼崽子时便被送进宫的小狼。顾元白沉默地看着薛远将那两匹狼牵出，一同看着太监挖着坑埋葬狼尸。这些狼野性不驯，却被薛远训得极其听话，他们时时陪在顾元白身边。这些狼给顾元白添了不少的麻烦，但也有许多的乐趣。他同薛远有空便带着他们在晚间散散步，也时常在四双绿悠悠发着骇光的狼眼之中贴上唇亲密一番。可转眼之间，其中的两只就已经老到死去了。田福生在一旁劝慰道： 圣上，这两匹狼未曾受过什么苦，每日吃好喝好，还备受圣上宠爱，这一辈子呀，活到老必定没有什么遗憾了。 顾元白叹了口气，这一口气还没叹完，薛远就捂住了他的嘴。 长叹气不好， 我只是有些遗憾罢了，毕竟他们陪了我数年。 薛远放了手，他身旁的那两匹略微年轻一些的狼便走到了顾元白身边，小心翼翼地舔舐着他的指尖。尘土落地，绿叶随风，等两匹狼埋葬好了之后，顾元白有些沉默地同薛远往回走。行至半途，他突然感慨道： 之前觉得有些难过，现在一想，他们还是一起走的。 这样挺好，我也会与圣上如此。 那便不行了，我身子骨差上你许多，战场上的暗伤都几乎对你没有什么影响，你又怎么会与我同时老死呢？ 事实也是如此，原著改编的网剧之中，好似就是楚卫率先死去，薛远独自过了有20年。薛远当真是天之骄子，只长寿这一条旁人便比不上。顾元白眼帘垂下，每次想起原文中薛远同楚卫这一段，他心中都会异常不舒服。也只有薛远对他堪称是着了魔般的痴迷，才能抵消这样的不适。他声音低得被风一吹就散。 你能活到百年，我却不行，甚至这些命都是在阎王手里抢来的。 薛远脸色难看，顾元白却没有看到，直到他阴沉的声音响起，顾元白才抬起头看他。 圣上以为我会独活吗？ 你原本的命定好兄弟死了之后，你不就独活了吗？ 圣上是不是忘了我同你曾说过的一句话？ 薛远眼神阴翳，他摸着顾元白唇侧的软肉，心道这张嘴又要吐出让他伤心的话了，又要给他扎上几刀子了。 我同圣上说过，若是你死了，臣就先去堵着你的黄泉路。 他说完这话，语气陡然软了下来，恳求道： 元白，你信我？ 顾元白张张嘴，正要说我信，薛远就已经低下头，他的额头抵着顾元白的额头，双手捧着圣上的脸。顾元白一眼就能看到他的眼底，看到他已经有些发红的眼睛。 我没有你活不下去。 薛远心跳开始变快，他垂着眼，静静感受着此刻的温情。 我想同你永远在一起，你为何总是不信我说的话？我只想要你，只想陪着你。我每日醒来的第一眼见着你时，你不晓得我是有多么开心。若是你终有长眠地下的那一天，我只想搂着你长长久久睡下去。 或毒火。顾远白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狠心的话？ 朕记住你这话了。你到时候不想死，我都得一杯毒酒刺下去了。 死了也追着你，也想让旁的鬼碰你一下。 顾元白乐了，心中也不免疑惑， 为何在原文中，薛远在楚卫死后还好好的活到了寿终正寝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